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五系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地址房山区延村桥路北，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 全程期待卢沟桥集美7月22日夜宴活动，万款家居名品限时放价折上折，购物12%返现金，再送5%代金券，更多惊喜请电询83866202。 959资讯快报。 根据涿州市2个专项整治总体要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化和延伸，涿州市要求各职能部门认真学习，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活动。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召开领导班子会议进行了研究，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召开了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即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动员会议，制定并印发了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微腐败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了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对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确保2个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近日，涿州市百尺竿镇召开7届市委第5巡查组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建立巡查工作制度的决策部署，动员和组织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落实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全面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近日，涿州市第2幼儿园举办不忘初心爱在路上向老教师致敬活动，市妇联、市文联、市委宣传部、团市委、教育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上，大家观看了《不忘初心，爱在路上》专题片、诗朗诵《青春誓词》、小合唱《甜蜜的事业》等节目，并为工作了25年到30年的老教师颁奖。此次系列活动弘扬了老教师们立足本职、甘于奉献、扎根二幼的精神。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终于用

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现在我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是否有缘和你相依？和你相依。

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定前一刻剩余的目光，

通福祥凯迪拉克售后服务下级关爱，即日起到店消费满800元即可抽奖，换取车主嘉年华千元大礼，任性送凯迪拉克售后大赛冠军点。北京通福祥0106548999 Cadillac。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新网消息，房山区举办第四届水稻插秧节，活动设有插秧擂台赛、捉鱼、制作稻草人、品尝农家饭、参观稻作文化馆等，亲子家庭体验了农耕插秧乐趣。通过水稻插秧节主题活动，展示了房山区旅游生态美景，进一步整合传统农业与休闲旅游资源要素，打造休闲景观农业品牌，促进房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大兴新网消息，7月9号上午6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域内东赵村、北野厂村和北新屯村村域内分别拉起了条条警戒线。上午7点整，随着挖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大兴区青云店镇土地拆除腾退工作正式拉开序幕。针对拆除腾退后的土地，青云店镇将按照减量集约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开发建设，一方面通过引进高尖精企业，另一方面将剩余土地用于绿地建设，改善生态环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香的莲花烧。你是山花花，我是土宝宝，你是树干干，我是树梢梢。想你喊你骗你哄你，你不理由，你把我的 鲜活 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 Things you thought you must, things you thought were